锵锵三人行，各位好。 嗯，看看配方又来了啊！ 粉红色炸弹， 多久没见到徐老师了？ 这去年十周年庆的时候碰到过。 哎呀，徐老师，这个当年 做节目是很久以前， 对， 对， 四年多没见到了， 五六年前做过节目。 哎呦，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我的天哪！ 配方，我第一次做这个节目就是 跟配方跟我搭档啊， 有缘吧？ 缘 真是有缘，哎，不是一家人啊，不仅一家门。 对呀、 啊，甭管怎么说，配方，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让人很难忘怀的人。因为他最近做两回节目嘛，黄家那网上奔走相告啊，哎，郑配方回来了。说锵锵三人行又要奔下山路了吧？ 不错不错，引起大家广泛注意，非常感激。嗯、 但是 粉红女郎啊， 对 对， 粉红炸弹， 粉红炸弹， 你们都喜欢穿黑色的吧？ 啊，这他就是 我们是黑超。 嗯，那现在配方穿的这么火爆，对吧？先不让你讲下三路，咱讲讲上三路吧。 可以。 就讲上股票，你身边很多女士们现在是不是都疯了？ 是男男女女啊，都抓狂了。 哎呦，徐老师，现在这股市升升跌跌的，这又跌了。我跟你讲，这个股票我收集了一些文件， 嗯， 挺有意思。首先啊，有人搞文学创作，你这文学老师可以品评，发到我手机上。 啊， 就是深圳的股民，说什么呢？其实是徐志摩的那个诗，但他说成郁达夫， 哦， 因为呢谐音叫郁达富，现在叫郁达富。嗯，你知道吗？ 都想要成为富贵啊！ 对，就是叫爹都不能叫爹了嘛，改叫家父。 是，怕谐音啊。 家父这个好像有过一个笑话。 真的。 你看这儿说的， 嗯， 偷偷的我抛了，正如我偷偷的买，我偷偷的派发做爹手中的筹码。 嗯， 那电脑旁的散户是股市中的羔羊，黑线里的艳影在我的心中荡漾。然后呢，满载一船股票在政府社论里出货，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基金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年的年报。悄悄的我跑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只股票。现在就开始跑得快，听说是 是，尤其这个公布了那个印花税增加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个礼拜，其实就有消息出来耶。 哎呦， 好啊。 我最近有评论呢，说这个泄密，有没有泄密咱不知道啊， 嗯， 但是有人说了，说这个印花税不是调低嘛，一个星期之前都在传这个传言，当时三大证券报问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国家相关部门回答按说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说没听说呀，没听说，当然他不能说有， 还没正式公布嘛。 然后那天夜里不就公布了吗？ 嗯， 可是人家有人挑这个理，就说啊，那一个从传言传出来的那一周之内，股市仍然高歌猛进，一路长红啊。那么如果是泄密的话，提前有泄密的话，确实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他足够抛来。 对。 那么这是不是有一个信息上面的问题啊？ 泄露的问题。 哎。 就是这些消息照理说领导是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常委会啊，什么每个省市的最高领导对于这个东西都应该知道。 领导不能炒股票， 他的家人能不能呢？秘书能不能呢？ 哎， 对不对？现在 司机能不能呢？ 对啊，司机炒了以后可以我跟你讲，现在秘书党啊极火。 是 秘书党。 对， 就是说 知道一手消息， 而且他们一般称就是谁加谁加的， 对， 你知道吧？他比方说他最做谁的秘书，他们通常不叫，比方说你谁谁谁哪个副总理或什么，他们不叫称呼什么，他们就简称是谁谁到谁家了，谁谁帮谁家做了。 嗯， 然后这一类的消息呢，我也不知道真假，常常传的很厉害，就不单是指这个大的，就平常某一个东西要上市了，什么项目要签了，忙啊！你看，你认识读认识没顿饭吃的好的， 嗯， 哇，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啊，这个你肯定吗？肯定会签吗？好，那我赶快通知谁家的什么谁家的消息啊？什么什么，就这样。 怪不得有人说呀，这玩意儿就是傍大款，真正的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傍对那个大款。有些人非常神秘， 嗯， 你知道吗？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大家这传奇啊，有一个博客大哥， 嗯， 股神， 嗯， 前一阵儿。这个博客开了有88天，太奇怪了。当这个前一阵儿就在3000点左右徘徊，都不是在大家在说嘛，有人就会涨，有人会跌。 这大哥在博客里就说一定会涨，一定会涨，而且呢接下来就预测这个股票会涨，预测那个股票会涨， 全中了。 而且这大哥感觉是无偿奉献人民， 嗯， 我没有偿，所以他那博客有很多网友的歌功颂德呀， 嗯， 说哎呀你真伟大，就无偿的告诉我们全对。但是就开了88天，这大哥最后写了个告别的启事，很神秘的就把这博客关了，消失了。点击量说徐静蕾上当年上千了， 人家 网站的说没见过这样的财经类的博客，没有经过任何的宣传，每天至少30万点击量，总共有超过1000万点击量。 嗯， 中国要说了不起就真了不起啊！所以现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股民。 没错，还有 啊，你知道19年前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芝加哥，那个时候你知道89年以后嘛，中美关系很冷嘛，结果呢朱镕基当时是上海市长，跟前市长汪道涵到美国访问，那时候我太太在那里做电视去采访他们。 对对对， 90年他们参观美国芝加哥，那是最大的期货市场，然后当时朱镕基他们就在讲，就是说我们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怎么运作。你看到这个当时那个时候人家都觉得很傻，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也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很政治很封闭的一个社会，而这个有很远见的中国的政治家，他到西方看这个东西，仅仅19年，现在中国世界上有最大数量的股民。 没错没错， 了不起吧， 了不起， 大跃进吧， 非常大跃进。 但是实际上还是应了一句话，叫运动文化。我们不以前讲过台湾选举文化，香港跑马文化，中国还是运动文化。中国现在这个炒股票跟搞运动 一样， 你知道， 跟参加战斗队一样。 有一个美国克莱蒙大学毕业的国际金融博士，在5月中旬的时候，把手中的股票全部放空。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钟点工小阿姨跟他说买股票，毕生的积蓄拿去买股票。他的判断是，如果是钟点工阿姨普通民工拿自己全部身家成为这个股市里的支撑力量的话，这事儿就悬了，所以他跑。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就保险了，全民皆股啊。 嗯， 你知道因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是，尤其是胡温新政以后啊，民意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什么事情大部分民众会有反应的，政治上就会有所顾忌。 嗯， 你知道香港现在我就看到这样的评论，我略略有点不安，就是说它的标题是怎么呢，就是说为十七大排险啊， 哦， 在十七大之前，所以这个股民这个作为一个民意啊不容忽视。 嗯， 所以呢他们预计，海外的人预计，就是说会有一些措施，总不能让大部分老百姓都失望吧， 就不能 那个是，这个是以一个政治的思维来看待一个 经济市场。 所以这个里边你说好也好，中国老百姓觉得 安全， 咱们相信党啊，党不会让我们大部分老百姓都吃亏的吧。 没错，我跟你说，有一个武汉有个按摩医院呢，30个盲人按摩师啊，10个人都买了股票。你刚才讲大跃进的气氛，我给你念念新闻媒体报道的口吻，这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副教授级的盲人按摩师，两眼一半黑，如何炒股呢？哎，人家的电脑有语音系统，带声音的，你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位副教授级的盲人按摩师，对于中国的股市充满信心。他说，买股票就是对党和政府投信任票。而且你看，两个5月15号，两个盲人的到来，在股票营业厅引起一阵骚动。老股民甘公美兴奋地对记者说，盲人炒股啊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了，股市的上涨完全靠资金的推动，你们看呐，卖鸡蛋的来了，擦鞋的来了，现在盲人都来炒股了，股市不涨才怪呢。当时新闻媒体也报新闻， 是呢，这些人都是小散户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这个占到比例一大就起作用了。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台湾最高点的时候，大家还拼命的放消息说还会再涨还会再涨，而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全民皆股，你知道吗？所以当大家都一致看好的时候，其实你都应该要脱手了。 咱们不能对党失去信心了，其实咱们对政府要有信心啊，怎么能脱手呢？ 哎，不要赶上摄影啊， 两码子事。因为我们做的是投资， 是这一家股票，而不是说对党对政府的信心。 你懂什么是党？ 中国共产党啊！ 哎呦哎呦， 对啊， 站到了我党的旗帜底下。我跟你说，前一阵我听他说，你说济南有什么传说呀？一位老先生颤颤的跟拄着拐杖进了营业厅了，说买股票。人说先生，您买哪只股票啊？ 你要开户啊？ 啊，买股票啊？有哪一只股票？就股票嘛，我买股票，这个买了就赚钱的这个票嘛。 他以为是鸡蛋啊什么？ 等鸡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你刚才讲就说这政治跟股票的这种关系哈，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就咱中国社会，你知道经常有很多这个民间的谣言、流言、传言， 嗯 啊，往往揣测中南海内幕这种话哈。当然，咱不能信以为真，但是呢，他这个使用的这个语言啊，给我一个概念。比如说，我好像听多了，我就觉得温家宝总理经常睡不着觉，听见吗？ 常流眼泪。 哎，就是温家宝总理，就我听到的这个留言，最近两次睡不着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头一回是说那个渤海湾那个南宝就发现了10亿吨储量的大油田， 嗯， 人家这个接近的人士就说了，温家宝总理几天没睡着觉啊，兴奋的谈中国能源问题。最近我听说的就是啊。温家宝总理几天睡不着觉啊，说是这个股市再要这样 狂飙 狂飙下去是吧，一旦出现 带来风险， 一旦出现大的风险，将把我们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所以你看留给我一印象好像这总理啊真是就 忧国忧民， 嗯， 真的是。 不是政治跟经济的关系，其实世界上任何的政府呢，他都会出手来调控这个局面的。 嗯， 格林斯潘不是常常来但是他们呢是用政治手段来为经济服务，就是说的目的呢是为了一个整个国民的经济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用一些政治的手段。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来为政治服务，这个就会有问题。虽然有时候为政治服务是好的，因为你知道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我在也是跟朋友聊股票吃饭哈，我跟你讲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就对我想起一个警钟，就是什么，就停车停在深圳那个书城后边，那有一个表的嘛，我一看去没任何标记，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这个晚上了能不能停车啊，旁边一个保安就说做一个手势，就肯定没人管了，我就停了。15分钟以后回来呢就被锁住了， 哦， 锁住了上面有一纸条呢，就是说你要打一个电话给警察局，就是说你的车被锁住了， 嗯， 一打电话很快就来了，发现警察世界上态度最好，我没见过这么好态度警察，就是说你别担心，我们也不会罚款啊，这就是为了什么你的安全，但是呢你不应该在这里停车，因为你没有丢钱，你这个表啊 对 你没有丢钱， 对， 那么但是我说我怎么丢钱呢，他说你买张卡就可以，那我说好好好，真对不起，那么我哪里去买卡呢，他口袋里就拿出一张卡200块，我们不罚款，但是你买我这个卡 就可以了， 我卡插进去他30块手续费把那个锁拿掉， 嗯， 全世界没这么方便的，全世界都是罚款归罚款， 对， 付钱归付钱，那是两个系统， 嗯， 就是设置秒表的是一个系统，执法的是另外一个系统。可咱中国的警察特别好，便民嘛，知道你最后要买卡嘛，就设在里面，但带来的问题是这个收益跟他们就挂钩了，因此这个表周围没有任何提示说几点到几点要付， 要投币， 你明白，这个是个非常小的事情，偶然我讲给别人听，别人就说你大惊小怪，这是司空见惯的，就是说政治跟经济是不分的， 你要理解嘛，各行各业全国人民都在创收嘛， 对， 创收。 我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好，我只是说这个中间隐含的这种，其实你想为什么股票上升，国家财富增长，总理反而睡不着觉，就是这个道理。 没说啊，我谁知道是不是总理睡不着觉？ 因为它是一种泡沫的现象，它超过了它真的市场的价值。还有大家呢，不是投资的心态，都是投机呀、啊。对不对？谁懂啊？连 K 线都看不懂，连这家公司到底赚不赚钱，值不值得投资都不懂，没有人是投资。 现在谁都是财经专家，都懂了。 都懂。 我不懂，我完全。 我跟你讲，经过前一阵的热潮呢，比人都懂了。 你也懂了。 懂了一半，但是我懂呢，可能他们听见给笑话死。就我手头也有一些股票、 嗯， 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这种心理，他这个股票在1.3块四毛几的地方徘徊了半年， 嗯， 走人间大概等一下升到了1.9，真不容易。 就是说咱们 Phoenix 啊， 那就哎呦，这两天完了，什么工作我都废了，全琢磨这事儿。这 你钱怎么花呀？ 你知道，所有我认为所有的股民最根本的一件事，跟着我们人生当中的种种处境都一样，就是说是它在涨，但是什么时候放手呢？ 啊、 什么时候放？你比如说，他那有时候挂牌的，好比说涨到一块九了。你可以挂牌，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录像，我挂牌，我说我一块九毛四，你就给我卖出去， 对， 对吧？但是问题你又担心了，万一我录像的时候，他等一下冲到两块五呢？ 患得患失， 你知道吗？ 信心啊来了。 这几天我整，就眼睛都熬红了。 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就是说沪深的股票的市值呢，它的总的值呢是香港的大概100%多少，就多一点点。 嗯嗯嗯。 但是它的交易量呢是4倍。 你知道吗？其实啊，比如说我在台湾，我买股票的经验是这样子：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买那个电器股，为什么呢？ 您这分春夏秋冬的。 对、 啊， 因为电器股呢，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大家要买空调了。 对， 你以为是它马上做出来的吗？ 嗯，可是起码呢，它的胶头啊，或者是各方面，真的我每次都会涨。 都会涨， 对，都会涨，因为它的那个跟它的营收啊各方面都有关系、 嗯、 然后呢当你要进场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研究，是说它以往最高最低平均价都在哪里，然后你抓一个那个一个幅度，就说我到了多少的价位我就要出场，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幅度。 嗯， 如果说要等到有人进去炒的话呢，你当然赚多了是好，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要脱手啊。 我跟你讲，所以你知道这种就弄考验人的心理，为什么叫跳楼自杀？ 对呀、 啊，你给这最近一老太太都成传奇人物了，你让记者采访她50多岁老太太，老太太你知道讲出来，徐老师你一定会感到很亲切，说你怎么能炒股从什么十万你怎么就能赚了40万呢？老太太说，听说过王国维吗？人生有三个境界啊， 对， 是吧？那叫什么？ 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是吧？然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现在已经到了 蓦然回首 那 人 间，撑会儿来再。老太太开始砍这个了，然后老太太说你知道我这个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时候能到什么程度吗？就那个时候亏账发了，活不下去了，到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老公，于是呢我买了两份保险，一份医疗保险，一份意外保险。这份意外保险里边的条款特别写明，投保人自杀了你就赔给我老公。不是，就是做好自杀的， 以身献骨啊， 做好自杀的准备。然后就后来他就说，我就开始苦练内功，家里从天花板到地下全贴的小纸条，索罗斯的名言，巴菲特的名言，温家宝的名言，全在上头。要不说老太太开始砍王国维呢，就 这样来的 啊。然后老太太说，这个什么，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告诉你们现在都跑是吧？现在干跌了，他跑，我不跑。我真正会炒股的人，从来不看指数， 死了也不卖。 他说我 这有个疙瘩吧， 都不卖。 对，他说就是你们都卖，我偏不卖啊，就是我不看指数，说是真正的内行，我就看我的这个个股，来，我就研究这个公司，研究这个公司是不是业绩啊？大家听不太明白，反正那意思就是说跟你们拧着来，你们都卖他就不卖，你们买吧，他就相反。 最后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牛市高峰处。 而且配方刚才说呀，就是女人们又受到冷落了。 不会， 冷落， 女人受到冷落， 起码她在那个交易的时候那个时间啊，对不起，你电话不要打进来啊，对我女朋友他们的经验啊，千万不要打听了，不要骚扰我看股票。然后收拾了以后，对不起，我要研究行情，我报纸里面的新闻，所以拜托你不要坐在我大腿上。我女朋友站在这男朋友大腿上，拜托 你 坐开一点。 但是也有很多女人，她在男人这里拿到第一桶金以后就自力更生了、 啊、 对，她就靠股票然后就自力更生，她就可以生活下去了。 对， 有喜有悲， 身边的群体都是靠这个生活下去的。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配方这个新闻眼啊，他不过是不光是关注到女人受冷落了，他还发现肉价涨了，是吧？对对，肉价涨， 猪肉价。 你说的什么？猪肉 是猪肉，不是人肉。 你， 我跟你解释， 通货膨胀了。 有一个观点，我前一阵看过那个所谓那个郎咸平，他提出观点说这些粮油肉啊副食品价格上涨，他的观点挺有意思。他说跟贪污的腐败的成本有关。他说呀，说你看地方上好多贪官嘛，他们为了黑钱呐、啊，就弄一些不靠谱的工程上马嘛。 这样造成畸形的经济过热。但是经济都是连着的，你以为就说跟你老百姓没关系吗？你的肉价上涨，粮油价上涨，就是你为他买单。 对， 对， 我不知道他这说的有没有。 不过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专家是为这个股市唱好，我也看到很多这个专家的言论，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财富在世界上长期被低估了， 没错， 所以现在这样自我增值了，这股票不就自我增值吗？是恢复它原来应该有的，所以各级地方上现在钱都很多了嘛，对不对？你就看到很多例子，房子盖得很漂亮啊，什么什么，大家都是富嘛， 大了。 对，徐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些香港报纸上的照片，咱们可以来看一看。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重庆人民大礼堂，党代会就在里面开的，据说盖的比故宫还漂亮， 我看比天坛强。咱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 不一样， 这是美国呀，这是 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区政府， 区而已， 对，叫饮泉区政府，3000万盖的，像美国国会大厦。 小布什当区长了吗？ 安徽的一个区政府，而这个县是非常穷的县。 咱们再看这个， 人均收入只有5000块一年， 这是什么？哎呦，金！ 这个就是刚才讲党代会开的那个会场， 理念的会场。 他 的屋 顶啊，这个叫国富民昌啊，这个大家发达。 可是其实真的要忧虑啊，因为大家呢对国家有信心是一回事，因为呢股票的投资呢并不是说 对方还语重心长。 我真的很担心，因为大家会赖，大家会赖说政府应该要关心我们老百姓啊，我们的钱都没有啦，我们血汗钱怎么样啊，哎，没人叫你投机啊，没有人叫你这样子，你本来就应该脚踏实地工作嘛，对不对？ 中国不会出现1929年那种事情。 但是你看，就我刚才说，就王国维这个老太太，到现在坐在家里还坚信，就说你看香港那么个小的经济体，股市都10000那么多，现在我们才几千呢，他坚信着中国必然会跃上15000，他在这样等待着，一只股票他也不放。